大渡河，咱们的红军都闯过，想打铁快趁热，最后一关要突破，千万的弟兄一刀听，咱们是党的铁红军，岷山赵凤拉死口，是谁也要拿到手，敌人的是漳州地势好，我们打得够不着，咱们红军七次大冲锋，这个地势吃亏没成功，这时间要是往后推，咱们红军一定要吃亏，战士们想主意写下来了，绑带当绳梯，千丈的山石万丈的壁，一步一步的爬上去，沉住了气稳住了心，战士们个个咬牙根，六十位英雄爬的山顶，敌人他一点没惊醒，一声喊杀惊天地，两路加工扑上去，这个辣子口这么一打开，大队的红军杀上来，打着敌人喊爹娘啊，真是鸡飞狗跳墙，乱跑乱爬乱打转，螃蟹篓子翻了个个，您听着是多欢喜，咱们红军真是了不起呀、啊、红军这个忘了冷和饿，高唱凯歌真快乐，往北堆打胜仗，把红旗插在岷山上，我唱到这儿不算结尾，咱们红军目的是到陕北，经过了多困苦多艰难，长征走了整一年，敌人的飞机天上转，是来回扫射扔炸弹，红军这个冲过了十一省，红军这个解放六十二县，红军他吃苦又流汗，消灭了敌人几十万，越过了天山河万水，最后他红军到陕北，陕北会师大胜利，建立革命的根据地，中国历史几千年英雄的事迹数不完，红军他长征二万五千里，历史上没有军队能来比，红军那个到哪哪轰动，千万人懂得闹革命，长征是篇大宣言，告诉帝国主义反动派要战胜共产党是难上难，长征是架播种的机，把革命种子撒满了地了，要开花要结果，要建立自由的新中国，毛主席领导的好，千辛万苦都过了，长征虽然难上难，革命的力量得保全，走上了抗日最前线，又领导抗日整八年，打的日本完了，但这个蒋介石又打内战，中国人民和解放军的六亿人民一条心，心心向着毛泽东，可从延安拿到北京，为解放全国做斗争，这个大旗一举到处轰，他们中国大陆见光明，中国的大陆很解放，解放军到处打胜仗，当年没城又没战，如今雄兵几百万，小立地头顶着天，一手保住了好江山，解放军好比铁壁与铜墙，和平的生活有了保障，生产建设忙又忙，国防的力量要加强，保卫咱们祖国海陆空的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兵，打垮了无耻的侵略者，和平还要靠斗争，全世界人民团结紧，是积极争取世界持久和平。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李派快板书的创始人李润杰先生演唱的一段快板书《长征》。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人》，洪小江、乌大维作词，董红作曲，王丽演唱。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好人是那夏天的阴凉，好人是那雨中的花时的如江，人有危险好人当，人有艰苦好人当，好人一寸柔肠重情住风

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意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线片，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风走地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曲艺爱好者呢一起在节目中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刚才上一时段呀，我们欣赏了李润杰先生演唱的快板书。下边呢，咱们换个形式来欣赏两段连珠快书。我们首先啊，请上旦弦名家张建平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连珠快书《截江夺斗》。 有的是玄德分兵去会刘璋，东吴主设巧计暗换荆州，张昭为谋诈修国书，那层假信蒙瞒君主，背母为命一旦抛撇不入的情，前那周善带领着人500，五只大船过了长江，军卒们个的个的扮作了商人的模样，暗带兵刃在那船内藏，直去荆州船龙岸，周善他刺入城中知府旁，命门吏通禀一声，随告急见夫人将秘书呈上看个端详，孙夫人见书洒泪，他忙动问周善说，那国太病重也不久长，请夫人携带小主见一面，叙情后今天闽牧也趁了衷肠，夫人说皇叔分兵西蜀地，我命人告明了军师再过江，周善说那军师若等皇叔的心，岂不就耽搁日线费了愁肠，倒不如暗乘车辆出州军，大船准备在长江，孙夫人 携带小主把车上，因母病把那真言，家玉也为思量，命从人各带刀枪斧眉以外，人等搬鞍骑上了马，离荆州直奔沙头，奔走羊肠。夫人车至沙头镇，骑鞍登舟方要过江，猛听得背后有人大声喧嚷，原来是那赵子龙勒马手持枪，这英雄孙少芳回得此信，兴飞便转至长江，孙夫人某来践行且休走，惊动了那周善段贺成豪强，嘿，汝是何人？你敢拦挡？吩咐声开船，咱们快过江。众军卒各亮刀枪齐摆列，又打着那风顺吹急船是忙。子龙说：“某来拜禀一句话，那周善皇威不才一样样。”赵子龙在那等中跌足，没有主意，只得蹲配斗四将，延安追赶有十余里，猛抬头远远望见江心之内波浪之中，临近之时方才知晓斜揽一只的小鱼儿。赵子龙欣喜大叫说：“穿龙岸！”二余人当将摇弄拨动船只，来到了跟前，击打跳板迎请将军。子龙骑马手持枪，这英雄上船吩咐急前进，二余人十分的努力加倍追赶，那船如飞，七级四箭，七行如龙，水声如吼，赵子龙大叫一声追，这不就喝坏了东吴的那些大小花表？长山将军赵子龙催船前进，刻下小渔舟，离夫人所坐的大船不远。周善着慌，吩咐吴军放箭，众多吴军央赶怠慢，一个个抽弓搭箭，人口天响，公开先响，是乱弩齐发，真是森森的冷气，阵阵的凉风，吃吃吃，直奔那子龙射去。子龙一见，微微的冷笑，忙将这手中的银枪使了一个拨豁枪式，独挡凋零，保护自己的身体，恰好似枪山相仿，真乃是挨着碧蛇，碰着碧缎，啪啪啪，拨打凋零是纷纷落水。刻下小渔舟，离夫人所坐的大船不过丈余，舟上更加着慌，吩咐吴军炮弓撇箭，各亮刀枪，乱扎乱砍，岂肯容纳虎将军上前？子龙一见，微微的冷笑，忙将这手中银枪哒啦啷啷啷啷啷啷啷抛弃在小渔舟之上，从肋下撤出这口削铁如泥、吹毛得过的青钢宝剑，打叫吴军：“你们少要发威！”嘿，韩某家的剑道，众多吴军一个个胆战心寒，谁敢向前，只得后退。就在这乱军之际，赵子龙纵身形一跳，早就登在吴船。 方赵子龙翻开枪说不无船上喝退了众人不敢拦挡慌慌忙忙进船舱孙夫人手指赵云说如好无礼赵子龙插剑共备口中说道皇叔无命军师无令主母意义本何方夫人说只因我母病至垂危因此故往东吴去子龙说既然探病何必携带小主去过江夫人说只恐留在荆州无人管赵子龙闻言冷笑说此言差矣曾记得昔日当阳长坂坡前千军队那万马的英忠谋单人独骑救出小主今在荆州稳如泰山何必诸母挂心肠夫人说谅你帐下武夫央敢管我们家务事子龙说留下小主任凭诸母去过江夫人说赵云莫非你有反意吩咐事备与我打赵子龙推倒众人就在那夫人怀中多个额斗抱出船舱单手掌剑四下观望船往东走水往东流怎能走一周半岸无主张暗思量独自一人孤掌难鸣莫非也随无船去倒不如放下小赌施展我的武艺杀退了无船无兵无将不敢拦挡方能够保全小赌荒故乡想至此杀气一众二眉已凝胡木冤犯欲带方要弃额斗又一想倘若是小主有失七不救白来这趟空自劳累枉费我的心机可怜我只担忠心一旦亡正想间又听夫人吩咐侍卫二次夺额斗赵子龙身未发动气宇轩王人人害怕咯得咯得担惊不敢上前怕受伤在此时猛听得鼓擂鼓声音惊天地大家细看原来是十余只船船是一字排开船头站立一将黑盔黑甲抱头还眼气象狂你看他如雷似吼大叫嫂嫂你哪里走留下了七岁的侄儿何必饶舌论断长这张弓也是孙少方回得此消息急忙来在又将家头正欲无船拦去路赵子龙敲了敲张弓看了看额斗混蛋的将军喜非常贼周善从后窜出手持利刃来把张弓挡愣黑爷跳上乌船龙开宝剑斜肩带背磕嚓嚓砍倒周善一命亡一下腰踢下头盔拢住发髻割下人头血血淋淋滴滴点点点点滴滴走进船舱来把夫人剑将手技啪扔在了夫人面前喝着孙氏夫人面焦黄孙夫人惊声问道叔叔你这等无礼因何故张公说嫂子你为俺哥为忠不听军师之信私自还家便是诓为礼不当夫人说若等你哥回信恐怕母女难相见已经不放我回转东吴情愿一死在长江张公说嫂子你若念起俺哥的恩义及早回转荆州会说不一同赵云过川而去如鱼得水如虎归山三人得众笑哈哈二将欢喜转欢香飘荡荡行无数里远远细看旗帆招展队伍交杂尘沙荡漾苦雨翻飞多威武原来是名扬宇宙至光安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之人和南阳之首北纬之仇东吴之病西蜀之谋诸葛亮老先生言对来 赏了张建平先生演唱的这段《连珠快书》截江夺斗，下边呢我们再请上咱们北京的老曲艺名家曹宝路先生，他将为我们演唱的是一段《连珠快书》碰杯。 表得是沙滩富贵情太公，杨家将秉忠心披圣旨，国保江山赤心为国，拿小潘红暗定奸谋，借剑杀人贼嫖妓策牢笼，不知为潘红挂印三军司令，倒把那杨家父子做了先行，定是潘帮就吞了人马屁股，不会丧了燕平，燕定燕广在那沙滩死，燕归失落在范阳，燕得他看破红尘归山去，燕昭随后在松营，燕慈求救班人马，燕顺被俘心外通，胡上下老令尉困在了虎口小衙役，还有那六郎带领着败弱残兵，我不表七郎翻兵山中剑，说一回李陵飞前碰死了一位年迈兵雄，军帐他父子闲谈议论军情，令公说儿弟到宋营去求救，却为何数日之间也未归城，若不然儿到宋营去打探，你看一看儿弟急动凶，六郎说为父之命而不去，天轮响俨然之下兵荒马乱，儿遇天轮苦守两郎，常有责人道教为儿我心里不宁，命定说我儿子去无妨碍，为我虽然年迈精神不败，钢刀不钝战马不缺，不怕责人我走走精神要立功，六郎说昔日天伦你可称赞，到而今精神败气力衰，不似当年英勇之时，想叫儿去还儿不去，一定不去，就让天伦说破了舌尖，为了命的儿啊，儿啊，我是知死也不从，领公闻言大动无名，一声叱咤叫道燕昭，我这年迈苍苍，尚有父子之情，难道你无有手足之义，死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违抗严明之子，我要你何用杨六郎 看就朝后退，二目止不住的落下泪痕，眼望天罗罢了罢了，事已至此而不得不去，无奈只得就把命停。尊天伦，休要重气且息怒，为儿我要几句言辞要禀明，尽孝而去而远往，我紧一紧着兄弟的手足情，而走后常有舍人舍死忘生，硬闯硬瞒着来马阵，天伦你把那舍人当得了，睡梦之余耳旁之风喘背之声，稳坐保障假装容易的耐当多，儿孙七弟归来日，那时节你我父子各持刀枪，闯进了翻营大舍人，是刀刀斩尽，剑剑诛绝，并立其功就报远横，命公说为父晓得而去吧，杨六郎辞别了天伦，下了保障，要过了能行方安院等，边边打马就出阵营，找令公追出了帐外，刘臣看呀，六郎娇儿影无踪，他就捏捏呆呆，老将令公也长叹气，犹如那刀弯被不见刺，皮肉发似人揪心刺，真多正磕磕，手捻着长髯眼圆睁，慌张张见一老君忙跪倒在那令公的面前，报君情，报爷知大事不好，了外面有无数的责人各持刀枪闯进营门来马阵，我这请问令公怎么样的行，老令公一闻此言也冲冲怒，难道说我这年迈之人不该与贼独斗争，他这荡浪浪一声响亮，忙把宝剑就出了鞘，这狠狠迈动我虎步的往外行，众老君赶上近前也忙拦住，心也想老不讲筋骨，未能英雄出于少时，何必与非独斗争，令公他一闻此言也讲头点，可既如此快罢那免战高悬，你我忍耐举手大营等救兵，老君则令要让长去，圣令公自言自语自怨自己，年迈身衰精神短少事不成，这就各自治，咬碎钢牙张虎目，漫臣臣盼不来，燕平燕定燕广燕辉燕德燕昭燕慈燕顺八个娇儿，若不是直走逃亡，你我父子是斩了威风啊，也就踏破耳朵梁。 好了，欣赏了两段连珠快书作品，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郭峰作词作曲并演唱。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编织一个美丽的中国。你有一颗心，我有一颗心，永远伴随亲爱的中国。我有一双眼，遥望辽阔无垠的中国。你有一段情，我有一段情，祝福到有平安的中国。走过，中